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会为您送出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跌破2600点，另外也将关注到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66个基点。其次呢，也会关注到电子购物节倒计时，90后、00后成为了医美消费的主力。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作为消费品的保险。好的，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受外盘影响，早盘三大股指低开，美联储保持加息立场，亚太股市也出现了普遍下跌。截至收盘，沪指报2598.87点，跌1.39%；深成指报7648.55点，跌0.64%；创业板指报1322.83点，跌0.51%。我们从盘面上看，造纸、创投、5G 居板块涨幅的前列。另外呢，银行、黄金、海南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也是第一时间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浩洋，大家晚上好。 对，上周吧，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一片大好的景象哈。那这周又一下把上周的这个所有的好消息或者这个好的那种感觉给弄没了。您来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吧。 哎，好的，咱们这周确实啊，拿那个50也好，沪市也好，这是5根日阴线，那么加了一块儿周阴，周是中阴线啊，上周的周阳线就是悉数抹去， 是， 啊，那么这个，这种下跌，包括今天的银行，啊，银行都是放量跳空。下跌，而且跌破20日线，那么这个银行，我们知道这是整个的这个权重最大的，是中流砥柱啊。今天这么一个下跌也不是不太好啊，就是说稍微得略加谨慎吧。 那么主要说说板块吧。这个这周啊，就像我这个本周的这题目说的似的啊，低价这个风起云涌，这个创投涨势如虹， 嗯， 就是总体的上涨的好的都是低价股。我有一个统计，说90%的低价股啊跑赢了近期的，不止这一周啊，这几周都是。都是跑赢了大盘， 嗯， 这也是我近期一直在讲的。这个，既然这个从今年2月份就跌，啊，跌的原因我也多这个这说过多次了。上半年，可能是去杠杆，啊，这个后来变成稳杠杆了，这杠杆问题减弱了，那么就又来了这个摩擦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跌跌不休。啊，跌了十来个月，跌得这么深，啊，就像上周啊也好，前期也好反弹，那么必然就是，首先是低价，啊，其次是超跌， 嗯， 啊，这个超跌里边那也分高价低价，是吧？ 对， 你是50块钱跌到20块钱，你这20现在这个还是这个偏高啊。 对对对， 你就跟5块钱跌到2块钱，这跌幅幅度百分比相对数是一样的，但是绝对数低，它还是省钱。所以说，这个低价是第一位的， 嗯， 超跌啊是第二位的，啊，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一向强调，报告期炒业绩，间歇期，这个题材有可能就是。这个站风口上了啊！你比如三季度报是10月份出的，10月份那个前后啊，要以业绩为主。那么这个为什么间歇期呢？一季度报到什么时候了？理论上说是1至4月份是一季，是年报， 嗯 啊，4月份是一季度报。那么1至4月份说是年报，其实没有，几乎没有春节前公布的。啊，都是就2月份了，2月份见了，1月份年报期也没人公布，没那么早，所以这个间歇期就很长。你比如11月、12月、1月，这都算是这个间歇期，啊， 嗯。 那么，所以这几种原因，再加上一个原因，就这个恒力闹腾的，啊，2个多年，现在7块多了，11个板，今儿又7%， 嗯， 啊，不光前11天是板，连板。啊，所以这个示范作用也把低价股给，也给带火了。 是 啊，那么就是说低价啊，这是，总体上的，但是最突出的这周就是这个创投了。 是的， 创投当然是受这个利好消息，刺激了。但是说实在的，这个创投你看也有5连板的好几个啊，就是5天都涨，都是涨停板的好几个， 嗯， 啊。那么说实在的，他们。为什么也这么猛？那么当然最重要、最主要的是政策，但是它那个基础也好，也是低价， 嗯， 大部分都是低价，啊，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广泛性啊，这个所有创投的，包括甚至蔓延到这个园区的，啊，才有这么大高的涨幅，才有这么大的面积，啊。也就是它的基础也是低价超跌，啊， 嗯， 前期一直也是喋喋不休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板块，那么对这个板块怎么处理？我觉得这第一波还是有点猛，当然这个龙头可能还得涨，但是最好放过这一波啊，等它回调，回调以后这个还真可以做中线打算， 嗯 啊。 嗯嗯， 因为你这个创投是这个注册制也好，什么也好，它是这个它是为这个投资的啊，它这个投完资，它有这个撤出的这个撤出频率比较高啊，这个投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获益也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中长期的投资价值还是在的，等第一波让过去，这是一个板块，所以说啊。那么第二板块券商啊，券商这周是有所回调， 啊，有的调的深，有的调的浅，调的浅的都是龙头，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到位呢，啊，这个时间上呢，那个券商一般都是这个大头阵的，你再度的启动，大盘再度启动，可能他们又是急先锋， 嗯，明白， 他们老去这先锋这个券，但是我现在马上还看不到这个马上再度启动的。包括这个银行，这个刚今天刚一个放量跳空下跌， 嗯， 所以还有惯性，啊，另外一个潜在的，我觉得这个五 G 的还是不错的， 是 啊，这个这两天时不时的啊，隔两天就涨点，包括今天也在这个涨幅前列，这个好像是低位企稳了，啊，这个慢慢往上走，也有这个资金吸筹的迹象，整体涨幅还不大。而且这是国家战略，这个大力扶持的，所以这个还是今后也是比较有潜力的。 好的，嗯，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 继续来关注资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外汇方面。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66个基点，报6.9329，调贬幅度创10月30号以来最大，整体延续了随美元双向波动的格局。市场人士预计，未来我国国际收支将保持基本平衡，外储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消息，2018年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其中呢，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2.6%，食品价格上涨3.3%，非食品价格上涨2.4%，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2.1%。再来关注这个购物啊，电子购物节倒计时，90后、00后成为了医美消费的主力。双十一即将来临，从网络订购情况来看，瘦脸针、玻尿酸、植发、种牙等网红产品已经逐渐成为了大众消费品。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年医美销量同比增长了533%，体检行业同比增长了195%。从消费者人群来看，出现了高客单、年轻化、国际化、二三线地区快速增长等特点，90后、00后消费人群占比已经达到了60%以上。11月9号，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严格控制综艺节目嘉宾片酬，要求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这个通知还指出，坚决遏制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包括以明星为卖点、靠明星博眼，以及影视明星子女参与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等。我们再来关注汽车领域，工信部发布公告，长安标致雪铁龙、华晨汽车、西虎汽车等27家企业被特别公示，他们需要重新接受工信部39号令的资质审查，在此之前无法申报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再来关注国资委印发央企合规管理指引，明确红线。办法规定，要强化海外投资经营行为的合理合规管理，深入研究投资所在国法律法规及国际规则，全面掌握禁止性规定，明确海外投资经营行为的红线底线，包括定期排查梳理海外投资经营业务的风险状况，关注大额资金管控和境外子企业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合规风险等问题。另外呢，企业融资方面，在北京地区民营企业融资座谈会上，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杨伟忠透露，北京首支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有望最快于下周发行，发行人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富私人定制。 祝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来到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保险这样的一个消费品。对，没错，保险它就是消费品，但是呢，它却具备一些其他消费品不具备的一些特征。那跟我们来一起聊这样一个话题，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刚才在节目之前跟李鹏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说最近很累是吧？ 对。 最近因为什么累？ 因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就是各家银行和保险公司可能要推出新产品，然后要冲业绩的时候了。 是。 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像培训辅导啊，就是工作方面。生活方面呢，可能就是一些身边的朋友，可能有了富裕的闲钱了，年终奖准备要规划一下如何去做一些投资或者保险方面的购买了。 是啊，刚才讲到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或者什么来说，这是到年底，因为它要冲业绩啊，这样在比如说年报的时候能有一些比较好看的内容写上去。 对， 对不对？那可能不光是很多的企业，包括一些小商品啊，或者它这样的一些买卖的这一方哈，卖的这一方，他可能也想要在比如说年底趁一个什么由头啊，怎么说呢，我都这年底大甩卖啊， 对对对， 能够把这业绩也是提上去。 对， 这个不光是在实体经济当中，在网络经济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咱们这双十一。 没错。 对不对？双十一每一年他网络上的这个销售额都在增长，而且都是以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数字让大家看到。 对， 那今年双十一有没有已经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准备了好多了，已经 是吗？ 对， 透露一下大概都有什么？ 其实今年双十一啊，就我从一普通消费者角度感觉啊，就是舒服了好多， 舒服好多。怎么讲？ 因为以前在双十一买东西的时候呢，都需要在这个00:00的时候啊去抢， 是是是。 但是今年我在这个淘宝上买的东西比较多嘛，它都是采用一种预付款的形式 啊，交定金， 交定金。然后只要交了定金，这个东西肯定能够拿到 啊， 我也就放心了。 是是是啊，就不用那个时候把那个网络各方面都调到最好， 特别紧张那样。 其实这个双十一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节日啊。今天咱们关注到的，其实也是跟消费有关的一个话题哈，又跟消费有关，又跟保险有关，这个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保险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品。 对， 对不对？但是呢，这款消费品我刚刚也讲到了，它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却有很多跟其他的消费品不一样，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地方。今天主要来聊聊这个。 好， 咱们先从哪儿开始呢？你觉得？关于保险这样的一款消费品，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聊到了，比如说在购买保险之后，之前啊要先问自己的几个问题。 对， 对不对？那现在比如说我就是要买这款产品了，那我需要还注意些什么呢？ 上期节目啊，就我来参加了咱们这期节目，咱们的消费者问完自己，比如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保险， 对， 还有买保险到底的作用是什么之后啊，其实可能还会有许多消费者在面临这种各家保险公司各种保险产品这个琳琅满目的时候，会有一种啊挑花了眼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啊，就代替这个消费者再去问几个保险购买之前。也就是我们交钱签字之前的几个问题，让我们把这个保险买得更清楚，更能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切身的利益。 是，还有什么呢？ 比如其实有一个啊，就是经常这几个问题可能都是我们消费者经常会遇到的，同时在选择的时候啊，也非常的犹豫迷惑。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还要问一问自己，就是保险，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保险公司， 是， 那我到底是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保险公司的产品，还是我要去选择一些小保险公司的产品？ 其实这里边可能大家大多数哈都会选择，比如说，我如果真的是手里边有闲钱的话，我确定自己要买保险的话，我肯定会选大公司。大公司，它名气大，牌子大，信得过，对不对？ 对。 小公司难道就真的不可以去购买吗？我们当然这个小公司也是合法合规的小公司哈。 对 啊，真的就不值得去购买吗？ 其实跟主持人提那一点啊，就是特别重要。就是小，就我们说这个公司的大和小啊，只是说它的一个规模，或者说它的一个销售代理人的这么一个人数的多少。那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是在咱们这个政府监管之下的，肯定都是一个合规的一个产品。 对，它不是一个小作坊。 对，不是说自己咱们几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小保险公司这样。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大还是小呢，其实没有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答案， 还是要看我们消费者自己去结合自己自身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嗯， 那我们说大公司，我们看中的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品牌认知， 品牌认知， 还有就是它的服务。 嗯。 在这儿我要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说大公司跟小公司的服务啊，绝对不是说它的销售人员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技能，或者说服务的质量， 嗯， 而是说大公司可能在相对更完善，它的流程可能让我们消费者啊服务感受起来会更好。 嗯， 我举一个例子。 好的。 有的时候比如我们从大公司选购产品啊， 嗯， 如果我们要比如说做一个身份或者信息的变更， 嗯， 如果流程相对完善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网络来办理。 没错。 那可能有一些小公司它没有这么完善的流程的时候啊，可能就需要我们亲自去一趟，本人来做这么一个我们的变更的手续。 明白了。 对，这就是我们流程上的。那小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就是性价比。 性价比。 对。可能相对于同样的保障内容或者说保额的话，小公司在保费上可能要会再优惠一点。 嗯，明白了，就是它便宜 啊。对，可能它会再便宜一点。 嗯， 因为它相对于大公司那些人力啊还有推广的成本的成本上的话，它的成本会更低一点。 嗯， 可能也会更让利啊消费者，因为毕竟它也要需要去打自己的品牌嘛，要去做这么一个推广。 嗯，实际上我们在刚才说完了之后，我们讲到的是比如说同一款保单都同一个内容的保单哈，它到最后这个保额是一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小公司它需要你交的这个保费要比大公司便宜。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最后保障的东西或者保障的这个金钱的数额都是一样的 啊。对，是肯定是一样的。 嗯，那其实我觉得作为小公司在这方面也挺好去改进的，只要是我在前期把这个规模或者说不是规模，就把前期对于这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或者它的这个便捷程度给它提升上来，那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在某些方面跟这个大公司媲美 啊。对， 但是 有一个抗衡的能力的。 对，但其实你这么说哈，你提升服务质量那也是需要人力物力的。 对啊， 成本其实也就提高了， 也就相应上升了。 对，所以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在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也是跟大家一一来说道说道。现在说到的这个就是在您购买保险的时候到底是要选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当然我们在这儿说这个小公司也是合法合规啊，是正规的小公司，就相比较于规模或者人员的这个数量并没有大公司那么大。 对， 但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听你这么一讲，那我就在小公司买，因为虽然说啊跑腿可能各方面会麻烦一点，但是我钱交的少啊，对不对？对，我通过打电话就是我要变更或者什么，这个东西不可能说是人家上门来，对不对？无论多大的公司应该都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吧。 有可以是上门， 也可以上门。 嚯， 这把我一点这个。对，所以可能我觉得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因为保险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品，刚我们也讲到， 对， 是需要你不断的去花钱的啊。当然在最后这个回报的时候这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前期要不断的花钱的话，那我还是希望能够少花一点是一点。 嗯，但其实从我的角度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看看消费者啊到底是选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嗯， 如果我的感觉，如果我们是第一次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家人啊买第一张保单的话， 嗯， 其实我们可以从大公司先入手。 可以从大公司先入手，为什么呢？ 对，因为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对于保险的概念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条款还不是特别明确，因为是第一次购买嘛。 嗯， 所以大公司相对可能更完善的这个流程和服务让我们可能感觉到更安心，服务可能更完善。那相对可能我们已经有过几张保单之后了，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保险啊还有它的比如说它的交费的流程还有它服务的流程，也就是我们对于保险有了一定的自己的理解之后可以掌握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选择小公司可能相对性价比更高的产品，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更游刃有余。 嗯，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你哈，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比喻或者比较合不合适。 嗯， 比如说大公司跟小公司之间的这个区别有没有可能像是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品牌或者其他的领域他们的大公司和小公司，我们都是从事同样的一项业务，可能大公司对于新产品的开发速度要比小公司快，很多小公司他们的一些产品的新产品都是从那些大公司学来的， 会有这么一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会说可能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 嗯， 这个差别可能或者说这个时间呢，这个落差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嗯，存在这样的现象，对不对？ 会有这种现象， 就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买汽车，对不对？很多的这个大品牌。 他们会先推出一款啊这样的一款功能或者这样的一款汽车，哎，其他的一些小公司觉得哎这款车不错，我们学习它的优点，我们也造一台我们这个同样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汽车，它会有一个先后，也会有一个大小之分。 对， 在保险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也会有，因为新产品的研发还有推广，它可能都会有一个试错的成本，还有一个人力的成本在里边。 嗯， 那可能大公司相对应的就要把自己投入的这些资金，或者说它的品牌效应，或者我们说的再高一点，它的一个社会的效应，或者一社会责任感，它可能要在这个研发或者推陈出新方面要起到一个带领的作用。 明白了。所以呢，其实关于大公司和小公司也不仅仅是钱，包括这个服务的这个到位不到位啊，各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牵扯到您购买的这款产品是不是足够的完善，或者是不是足够的适应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前提。 对， 好的啊，说完了选大公司和小公司之后，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呢？ 其实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啊，这也是咱们的听众，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听完咱们前面几期所讲的这个保险产品方面的知识之后啊，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我有这个现在有这么一笔钱去选择保险产品的话，那我到底是选这个消费型产品，还是选择那种能够提供终身保障的产品？ 这个确实也是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两个产品也各有各的优势。 对，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已经多次提过这两种产品。消费型产品呢，就属于那种性价比特别高，用小钱可以达到一个大杠杆大保额的这么一款产品， 是， 但是它不能提供我们一个终身的保障。那终身型产品呢，可能啊相对于这种消费型产品，杠杆的作用没有那么强，但是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稳定而且是肯定能够看得到的这么一个保障，因为它是到终身的。 是，那一般情况下可能我会觉得以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来作为衡量它的标准，这样对吗？ 经济实力如果我们够的话，那肯定是一步到位。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在保险啊，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如果第一次你购买保险产品，我推荐你先去购买大公司的这产品，因为它更完善。 对， 那如果同样你是第一次购买保险产品啊，我给咱们的听众们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先去感受一下消费型产品， 先去感受一下消费型产品，而不是终身型产品哈。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便宜， 便宜， 最简单就是因为它便宜。而且它是充分能够展示出来保险这个杠杆以小博大的作用的产品 啊，等于作为这个体验或者入门级的一个选择。 对， 那其实在这儿我就觉得很那个什么了，因为刚才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时候你建议选择大公司。 对 啊，因为小公司的便宜你并没有考虑在内，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反而会让大家先选择消费型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保险类型呢？这个问题你考虑一下啊。咱们稍微休息一段半点的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接下来咱们这个环节还是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啊，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话题是关于保险这样的一款消费品，您在购买前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同样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啊。李鹏你好。 哎，主持人好。 刚刚上半时段的最后我抛出了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我们在给大家提建议，就是在选大公司小公司还是消费型或者终身型的产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我觉得是问题的问题。 嗯， 什么问题呢？就是选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时候，你建议大家选择的是大公司，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确实提醒大家不要去买相对来说便宜的小公司。对，这样的一个选择是这样的，对不对？选择其一当然就是放弃其一了。 对。 而在消费型产品和终身型产品的时候，你反而建议大家去买消费型产品，也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低廉。 对。 那这前后不矛盾吗？ 不矛盾。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看这个大小公司呢，我们可能选这个稍微贵一点的。 嗯。 但这个稍微贵一点呢，它是有一个幅度在里边的。就我们之前说了，在上面这段节目之前说的，这个大公司和小公司这个同样保障内容，可能保费上会有一定的一个高低。 是。 但是这个差额啊，以我就观察现在市场上这一些保障内容来说，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基本上偏差不会超过10%。 啊，偏差不会超过10%。 对，绝对不会说就100块钱买同样的东西，小公司50块钱就买了。 嗯。 那这样的话就不说消费者啊，国家也会去介入进行这么一个监管了 啊，也就是差不多按你的比例来说，100块钱大公司买了，可能90多块钱小公司买 就能买 啊， 所以这当中消费者付出这成本啊没有那么高。 明白了。 但相对于我们的这种终身产品或者保障类产品，那这差的就不是10%，有可能就是几倍甚至10几倍的这么一个保费上的差距了。 哦，就是消费型产品和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终身型产品，它可能在保费上差别是非常之大的。 对，它可能就是几百块相对于几万块这样的一个保费上的对比了。 哦，那我明白了。 所以我建议咱们的消费者呢，可以先从这种消费型产品，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我们先就是把这个保险产品买了。当我们自己真正的作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亲身的去感受这款产品，它怎么交费，哎，它什么时间，或者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保障的内容，就这种消费之后再去体会的感觉啊，肯定要比我们的这个保险代理人去简单的或者这样就是去讲效果要好得多。 明白了。 所以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李鹏建议我们在选择消费型产品和终身型产品这样的一个两个选择的时候，选择消费型产品啊。如果说您作为一个还没有买过保险的朋友啊，可能也就是保险界的小白，或者说想要了解这样一个领域，从消费型产品入手。 对， 那比如说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啊，有人就觉得，哎，你刚说的消费型产品这么便宜啊，终身型产品这么贵，那我何不如一直就买这个消费型产品呢？虽然它不保终身，我买一辈子不得了吗？ 你买不到一辈子呀。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这种消费型产品，首先啊，它的保障是有一个年限的， 是 20年到30年。 嗯。 其次呢，就是它对于年龄有要求，你可能超过60岁，就60岁之前我们可以买， 嗯， 但是你不管你买多长时间，到60岁这个保单的保障就失效了。 哦。就是甭管您在什么年龄买了几次，只要是您的年龄达到60岁，这个保单就不可以再生效 了。对，就是像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基本上就终止了。所以它这种消费类产品啊，就是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 嗯， 就起到一个杠杆，增加杠杆的这么一个作用。 明白了。那如果人家说，那我组合着买，我比如说我在这个60岁之前我买消费型产品，我等到快60了，哎，我再来一份这个终身型，这样不挺好吗？ 这样是可以，但是咱们不是以前讲过吗？ 嗯， 年龄越大，我们买这种终身型产品就会出现这种保费和保额倒挂的情况。 明白了。 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经济比较充裕的话，这两个啊，虽然我们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嗯，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都买， 都买， 都买。 嗯，明白了。那再问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买消费型产品和终身型产品。在我们60岁之前，当我们发生了问题之后，这两款产品它们的保障力度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看我们投入多少钱， 嗯， 如果投入的金额是相同的情况， 嗯， 那肯定是消费型产品的力度要更强。 消费型产品的力度会更强？ 对，因为它的杠杆更大。 明白。哎，你看，咱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消费型产品，我买保障类型的，我保障的金额是100万， 嗯， 然后呢，我同时买一款终身型产品。我的保障金额也是100万，首先前期的投入肯定消费型要比终身型的要便宜， 要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对， 那比如说我这款保障类的，当我在两份保单的保障期内出现了问题，我都保的是100万，谁给我的保障力度或者说谁给我的这个服务会更好呢？还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钱不一样嘛，就我们交的钱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所以啊，我们尽可能在方方面面给大家分析每一款保险产品它的一些特点。 对 啊，关于您的适用型或者说各方各面都跟您说到，让您来做一个选择。 对， 嗯，行，那咱们这个问题就过。 好， 嗯，那在下一个问题要跟我们再说到什么呢？ 下一个问题啊，就也是咱们的这个我身边的朋友在听完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啊， 嗯， 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其实和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买这种终身还是消费型啊，有这个异曲同工或者说有类似的地方。 嗯， 就是我到底是买一种产品组合，还是我把其中的每一个保障项目啊，按照单独的产品去这样去购买。 嗯嗯嗯，这个也是咱们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的一个问题。 对， 嗯，你给的建议是。 那其实这个建议呢，同样啊，其实这个也没有对错， 嗯， 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辩论题一样， 是是是， 就是结合我们消费者自身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同样我建议，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购买保单的话，那我们尽量啊，先买一个产品的组合， 先买一组合，先练练手， 这因为这个产品组合买完之后呢，它就好像啊，我们这个房子把这个地基搭起来了 啊。哦， 然后我们再通过单独的购买我们房子当中的装修啊，或者说是电器，这样把我们其他的保障内容再给补足。 嗯，所以能不能从你刚才这段话来理解，可能组合型的产品它就是基础，而单独购买的产品是你在基础之上才可以购买的。 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啊，或者说这样，对，但是是从这个理念上来算的嘛。 嗯， 但这时候我也要跟咱们消费者去说明一点，就是如果就像我们同样的一个保障的内容啊， 嗯， 你花钱那个组合的钱要比你单独去购买的钱要多，因为这种组合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像那种一步到位的大包大揽， 嗯， 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可能费用啊要比咱们单独去购买要多一点。 嗯， 这就好像我们去饭店吃饭，或者我们自己去买各种的食材，自己去加工一样。 嗯， 那这么理解，其实我觉得也不全面，因为我们买组合的话，比如说我们买三个产品的组合，它保障的是三个方面。 对， 我们单独购买的话，只能买一个方面。 那你就需要买三个不同的产品。 对，这样的话，我买三个不同的产品，相比较价格的话，肯定要比组合型的要贵呀。 不是， 不一定。 是一定不。 嗯。 我们单独去买三个产品，如果你能够买到的话，那加起来的保费肯定要比你去买一个组合的保费要便宜。 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建议我们买一步到位的组合产品呢？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决定啊，就大部分消费者如果已经决定了要去单独的去购买各种不同的这个产品，那首先如果你有三个产品，那你就要当三款产品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你要交三次费。你有三个账号， 是， 而且有的时候啊，一旦我们要这样去算计，或者说要降低成本的话，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去三家不同的保险公司买三款不同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后续如果我们要进行服务的时候，这个成本那就比买一个一劳永逸的组合要高得多得多。 哦，你讲的比如说是关于这个成本方面， 对， 是吗？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ABC。三款产品， 三款产品， 它分了啊一档、二档和三档。我想买 A 产品的一档 ，B 产品的二档 ，C 产品的三档。但是呢，如果我买组合的话，我买的就是 A 一、A B 二、A 一、B 一和 C 一。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啊，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的那个预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一般我们的组合啊是不能买低了，只能买高了。但是如果我们单独去买的话，可能可以把这个档次啊降低一点， 是， 就结合一个我们自己更想要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保额。 我就说啊，这个组合能不能按照我的意愿去组合？ 可以， 也可以，是不是？ 但是它在组合的时候的这个可能发挥的余地要比我们单独去买余地要小。 怎么讲？ 因为它都给你设定好了。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例，就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意外险。可能我可以从10万、20万、30万、40万、50万。如果我单独买，那可以自己去选。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组合当中去选择意外险，那可能它给你设定好最低起买就是50万起 啊， 就是这样。 其实我刚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 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我这个预期，因为我本来想买 A 一，结果它那个组合型产品它只有 A 二，就从 A 二起了。 对， 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只要是以组合的话，那可能在限制方面，这保险公司它自己的这个做主的这个权益，就比我们单独去购买它要更强势一点。 明白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是看大家的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了。 对， 如果说您不在意刚才李鹏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啊，包括人力物力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而对这个保险产品非常的了解，而且您的这个购买的愿望也特别的强烈，特别的具体的时候，建议您去购买单独的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 对， 如果说您就想把这几款产品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买到，也不用说是三份保单、三个账号，或者去三 家 保险公司。对，我就在一家公司把这三个产品都买到了，行不行？行，购买组合型的，稍微多花点钱。 对， 但是呢，可能就一劳永逸，去一次回来三份保单都有了， 就省事儿嘛。对吧？ 就看您了哈。 对，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刚才咱们在说这几点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大小公司，还是什么样的产品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形态，还是那句话，没有说一个绝对的对错之分， 是， 就是要看我们这个消费者自己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到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想跟各位分享的啊，就是我身边经常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买保险啊，怎么能够这个便宜一点，或者说更实惠一点？ 对。但凡是消费品在购买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它能够经济实惠，越便宜越好。 越便宜越好。 嗯， 其实在这儿呢，我就是因为我身边有许多朋友做培训或者经常出差比较多啊，我就给各位也分享一个，就是真的身边的朋友的这么一个可以说小妙招吧。 小妙招。 这也不是小妙招，就是可能我们要扭转一下对于保险的这么一个理念。 哦。 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们知道飞机上是可以选择一个航空意外险的。 对。 它是在机票上就可以附上。 是。 20块钱30万，一般人呢就买两份40块钱60万。那我们去一个地方呢花40块钱，我们还要飞回来嘛， 是， 这就八十块钱。那80块钱在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啊，是可以买到一个将近400-500万的一年的我们的航空意外险的。 哦，实际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 在之前在这个网上或者说在这个公司购买了这款航空意外险，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不用在机票上再多交这二十块钱了， 就不用交这二十块钱了 啊。那这个购买的渠道可能比如说大家为什么说是都去选择买这个二十块钱的航空意外险，可能就是我在订机票的时候哎他打个勾就能买了，很方便，也不用我提交材料，也不用我干嘛的。 对， 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方便。但你刚才说的那款保险产品，他购买的这个程度方便吗？ 其实一样方便。 嗯， 其实我们在机票上啊附加的去购买这二十块钱三十万的产品的时候啊， 嗯， 也是提供了信息。 嗯， 只不过那个信息是在你机票登机人信息当中一起附上了。 没错。 所以我们在如果选择这我说的这种航空意外险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你只需要就如果这家保险公司有这个服务，我们在官网或者找咱们的这个保险代理人都可以就提供一个身份证号就可以了，还有交费账号 啊。明白了。 对， 只要说这个公司或者这款产品它在网络上有售卖，其实就可以买。那现在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几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公司都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就购买到这样一款产品吗？ 大的小的基本上都可以买到， 都可以买到。因为我现在看很多包括这个某宝啊或者说是什么的，它好像也有很多直接能够在它的 APP 上去购买 啊。对，像那种什么某宝啊或者这种啊，它也是一个中介。 嗯， 但是交完费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挂靠在这个保险公司。对， 明白了啊，这算是一个小妙招哈。 对，其实我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因为我这保障意识比较强嘛，对吧？比较惜命。 嗯， 我给自己买的时候是咱不说公司啊， 嗯， 120块钱一年， 嗯， 保额是800万。 120块钱一年保额是800万。 对， 嗯，这个能够购买多少年呢？就每年买这样， 每年买。 这个对年龄或者其他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嗯， 而且对于什么疾病啊、健康啊，完全不需要体检。 嗯， 因为这个跟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嘛。 因为它是意外险嘛。 对， 嗯，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点。 嗯， 但是我身边许多朋友我在给他们提完这个醒之后啊，大家都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从保险某一款商业保险当中去省钱，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买完一款商业保险之后，你可能会减少其他这些。我们不说不必要啊，它可能是一些更多余的这些开支，就是这样。 明白了，哎，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哈。 对，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你还有什么关于买保险的省钱小妙招，或者这些渠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这个航空意外险这样的能够省钱的这样的一些小方式吗？ 那更多的其实我们就是结合之前那几个，我们讲的是，如果我们说啊，最最最最省钱的小妙招，极端一点，就是从小公司买消费型的那种单独的一个一个的产品 啊。 对， 等于就把前几个问题给我们综合出来出了一套方案。 对， 嗯， 因为我身边有几个做保险就是非常厉害的人啊，那我确实特别佩服他们。 嗯， 可能需要花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帮自己设计一套保单，十几张保单。 嗯， 真是十几家公司结合起来是有一个最优的一个性价比 排列组合嘛。 对， 哎呀，真有这方面的能人呢。 对 对对对，他已经兴趣不是说在更好的保障自己，而是说怎么样达到一种最优化的一个保险结构。 对， 哦，这种人真的太厉害。 而且这种人就我们说除了专业知识厉害以外啊，这个记性一定给特别好。 嗯， 因为各种不同的这个账号交费还有提醒一定要做好这个规划。 是啊，给家里做好几个抽屉啊，把这些文档都 肯定 分门别类的归纳好。 对， 哎呦，这个太需要，这个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个活哈。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帮自己打理这些东西。 对， 嗯，啊，说远了，那咱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哪方面关于保险这样的一款消费产品，它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最后我还想跟咱们消费者啊，就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嗯， 一个保险，我们说这个产品我们已经都说过了， 嗯， 应该先买什么， 嗯， 后买什么， 嗯， 结合不同的我们的收入还有年龄还有家庭的一个身份。 嗯， 最后我还想再跟各位说啊，就是我们在选择购买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的顺序。 考虑的顺序， 那这个顺序第一就是我们要先考虑个人需求。 考虑个人需求怎么讲？ 就是我到底是需要一款什么样的，我是想买个意外呢，我还是想解决我的什么顾虑？我出差比较多， 嗯， 我还是加班比较多， 嗯， 或者说我户外比较多，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 明白。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产品，可能我们要去对比，哎，各家公司就各种产品， 嗯， 我是弄个消费型的，我还是弄个终身型的， 嗯。 第三，我们再要考虑的，其实才是我们销售人员的，或者说我们保险代理人的一个服务， 嗯。 因为说极端一点啊，如果这个保险代理人不能够继续为我提供服务了，我呢可以通过客服或者官网或者自助，也可以给自己的保单继续去打理或者去维持，只不过成本可能会稍微高一点。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其实才是保险公司的品牌。 最后考虑品牌， 对，因为这个品牌相对于，就像我说了，虽然品牌不一样，但是保障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起码在咱们国内啊，基本上不会出现说 A 公司有这个保障的内容 ，B 公司就没有。如果出现这种垄断的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 是， 对。 但其实你刚说到啊，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是第一个看个人需求， 对； 第二看产品，这我都没问题。首先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自己的产品，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关于看服务和看品牌，我倒觉得应该打一个颠倒。 您觉得应该先看这个品牌再看服务是吗？ 对，因为我个人感觉可能品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代表着它的服务。 品牌啊，这个那就是看我们这个服务是流程的服务还是人员提供的服务了 啊。明白了。 如果我们把品牌放在前面的话，那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服务。如果把这个我们的服务放在前面，那就是这个代理人的一个服务了 啊。那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你的这个意思了。 对， 好的，接下来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你想不想再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呢？ 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之前就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所考虑的各种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问自己的问题，或者怎么样，那都不如啊我们的消费者身边有一个你信得过的保险代理人。 这个我同意，其实就刚刚我们说到能各方各面能给您来规划来给统计来整理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他非常专业，同时您跟他之间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信任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考虑品牌或者考虑产品的时候啊，我们就不用自己费那么多的脑筋，做那么多的这种考察呀或者怎么样，我们去琢磨，只需要交给他就可以。 对，但是其实你想，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决定在哪家保险公司购买产品，他怎么来确定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这样一个代理人呢？ 这就看呗，因为我觉得咱们消费者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啊，有做保险代理人的这几率啊，起码在北京来说还是挺高的。 是啊， 所以也可以这样去问问自己身边的人。对。但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保险代理人怎么样给你去讲这个产品，这个产品都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 没错， 我们在听的同时可以相互信任，但是当我们拿到这个计划书或者拿到条款，您在签字之前，还是像我以前咱们说的，从头到尾读一遍， 从头到尾读一遍。 如果觉得读不懂了怎么办？我看不懂，那你就问这个代理人其实就可以了， 是， 他肯定是能够给你讲明白了。 明白了， 因为有这么一个训练和培训在里边嘛。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有李鹏这样的人啊，他既不隶属于哪一家公司，他对保险产品还是门清啊。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身边都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一重考虑，就是假如说我身边的的确确有朋友或者有亲戚是从事保险行业的，我问他的问题，他势必会向着自己的公司去说， 对，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主观性。 我插一句，这个时候其实我非常，因为我做培训嘛，他们倒不就是保险代理人啊，倒不是说我就说自己公司的产品好，是因为他只熟悉自己公司的产品， 对，这也不怪他， 对，所以因为他也没有接触其他的这种保险产品，所以说肯定就说自己最擅长的了。 明白了，所以这样说来说去，我感觉刚才这个顺序又应该是先看品牌，再看服务，然后看个人需求和产品 啊， 这样的一个顺序。因为我决定了哪一家公司，然后在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保险代理员，根据他的讲述，我再具体看我个人的需求以及选择哪一款产品，我觉得这样也是成立的。 对， 是吧？ 就看我们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 是啊，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多跟你讨论啊。我们争论的越激烈，我觉得越对这件事情是一个好事。 对， 因为真理不辩不明哈。 没错。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8:53，咱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浩洋，非常感谢嘉宾李鹏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山呢？